上元节那日，顾元白同薛远低调出了宫，人影惶惶，他们二人走在其中，时光好似没有在顾元白的脸上留下痕迹。薛远看着他的时候，偶尔也会闪过几分复杂的神色。顾元白的展眉或是微笑，仍然像是闪着细碎的星光，花灯比不上半分，草木甘为陪衬。他越发霁月清风，但大了他两岁的薛远却已经开始认识到时光的残酷了。 怎么这般看我？ 顾元白含笑抬头看他，揶揄道： 傻子。 薛远不由抬起手勾过他鬓角的长发，绸缎发丝从手中划过，薛远眉间闪烁，良久才道： 我曾在北疆连日那的地盘上留下一份东西。什么？ 薛远摇了摇头，去牵住他的手。 等你发现的那一日就知晓了。 顾元白莞尔，与他缓步在灯影之中走动。薛远一身玄袍，让他近年来越发沉下去的气势更加逼人。他陪在顾元白的身边时，就像是心情不愉的大老爷在陪着自己那人人觊觎的宝贝。顾元白一想，不由笑得更深。他侧头看着薛远，这个世界无疑是眷顾薛远的，即便他的眉间已有了深深皱纹带来的严厉褶皱，但他仍然俊朗挺拔。时光给他带来的不只是年龄，还有沉积下来的风采。浓茶散发香气，宝剑脱去剑鞘上的华光，本质悠长的滋味更盛，已经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去做无用的青枝绿叶。顾元白看了看天色，算了算时辰，等他们二人走到桥上时，京城的四处忽而升起了数百盏孔明灯，这些灯光暖黄如星，霎时之间成了一条四散的星河。桥下响起惊喜的欢呼和赞叹，人人抬着头去看漫天绚亮的孔明灯，繁星点点，人生百目，这一幕从眼睛映入心底，打下一道道深入记忆的光。薛远也在惊讶地抬头看着孔明灯，顾元白忽然咳了一声，薛远瞬息低下头，着急朝他看去。顾元白的唇角带着丝丝缕缕欢喜的笑，察觉他的视线后才含笑回头道： 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 薛远顿住，眼中只有了他。顾元白抬手温柔地在他眉心点了点： 北风其凉，雨雪其滂，会而好我，携手同行。北风来得冷，雨雪下得大，承蒙你将如此多的情意放在我身上，我愿与你牵手一起走下去。 顾元白知晓薛远已经等这句话等了很久，而他们也在一起15年了。时光缓慢，但骤然回头去看时，却发觉快极了，快到过去的那15年的时光与彼此的快乐回忆占了绝大部分。若不是薛远一年比一年爱他浓重，以顾元白的多疑性子来说，他不会相信原来世上真的会有这样浓烈又纯粹的爱意，有这样数年如一日的坚持。他笑着催促： 说话。 薛远有些僵硬，长久未曾有过的手足无措再一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，他张开嘴，舌头却开始打结。圣上的双眼比背后的孔明灯还要明亮。薛远艰难地捋直了舌头，磕磕巴巴道： 我一直在牵着你。 顾元白低头看着两个人的手，薛远下意识握紧，顾元白笑了： 那就牵好了。